共处保持在积极的操持的两极端之间，即带包控制的操持与率先解放的操持之间，并显示出多样的混合形态。将这些形态加以描述与分类，则非本书范围以内的事儿。巡视属于操劳这种上手事物的揭示方式。与此相仿，操持是由故事与故昔来指引的。与操持相应，故事与故昔各自都有一系列残缺和淡漠的样式，直至不管不顾，与由淡漠所引导的熟视无睹。世界不仅把上手事物作为室内照面的存在者开放了，而且把此在和他人也都在他们的共同此在中开放了。但这种在周围世界中被开放的存在者，按其最本己的存在意义来看，即是在一个同一个世界中的在局中，这个被开放的存在者就在这同一个世界中向他人照面而共同在此。世界之为世界，曾被解释为意蕴的指引整体，此在以先行领会的方式熟悉意蕴，而在这个过程中，此在就让上手事物作为在其因缘中被揭示出来的东西来照面。意蕴的指引联系固定在此在对其最本己的存在的存在之中，因而这种最本己的存在在本质上不能有任何因缘。物理说它是这样一种存在，此在本身就是为这种存在之故而如其所在的存在。不过按照刚才进行的分析看来，与他人共在也属于此在的存在，属于此在恰恰为之存在的那一存在，因而此在作为共在，在本质上是为他人之故而存在。这一点必须作为生存论的本质命题来领会。即使实际上某个此在不屈就他人，即使他以为无虚乎他人，或者当真离群所居，他也是以共在的方式存在。共在就是生存论上的为他人之故，在这样的共在中，他人已在其此在中展开了，因而他人的这种先行以共在组建起来的展开也参与构成意蕴，也就是说也参与构成世界之为世界。因为世界之为世界是在生存论上的为何之故中确定下来的，从而此在本质上总以在其中的这个世界如此这般组建起来的世界性，让周围世界中剩到手头的东西以如下方式来照面，即他人的共同此在也随着这种巡视操劳所及的东西一同照面。在世界之为世界的结构中有下述情况，他人并不首先作为飘飘荡的主体现成摆在其他物件之侧，而是以他们操劳于周围世界的存在方式从在世界中上手的东西方面展现出来。他人的共同此在的展开属于共在，这展开等于说因为此在的存在是共同存在，所以在此在的存在之领会中已经有对他人的领会。这样的领会和一般的领会一样，都不是一种由认识而得出的知识，而是一种原始生存论上的存在方式，唯这种原始的存在方式才使认识与实知成为可能。自我实认以原始的有所领会的共在为基础，此在共他人之道，在周围世界中巡视着有所发现有所操劳，按照作为共同存在者而在世的最切近的存在方式，自我实认首先就活动在对上述这些被发现被操劳的东西的领会中。有所操持的操劳是从被操劳的东西方面并随着对被操劳的东西的领会而得到领会的，所以他人首先是在有所操劳的操持中展开的。但因为操持首先与通常滞留在残缺的方式，或者至少是淡漠的方式中，滞留在莫如路人的无所谓中，所以最切近本质的自我实认需要自我结识。而如果自我实认竟丧失在矜持、隐秘、乔装这些方式中，那么共处就需要特殊途径以求接近他人或者深入他人背后。公开自身或封锁自身都以当时共处的存在方式为根据，而且本身就是共处的方式。但与这种情形一样，明确地操持着开展他人的活动也总是只有从那基本的和他人共在的视野生长出来。这样开展他人虽说是一种专题上的开展，毕竟还不是理论上心理学上的开展。当人们从理论上提出如何领会别人的心灵生活这一问题的时候，专题的开展他人的活动很容易成为首先映入眼帘的现象。 如此这般，从现象上首先以领会方式表现出来的共处，同时却被一般的当作最初的而原始的使向他人存在成为可能的东西，当作最初而原始的组建这种存在的东西。于是乎，这种并不很恰当的被称为移情的现象，就仿佛在存在论上首次搭了一次桥，从首先被给定为穷穷竭力的自己的主体通道，首先根本封闭不露的其他主体向他人存在，从存在论看来却是与向现成之物存在有别，这个其他的存在者本身就是此在的存在方式。因此在供他人与向他人的存在中，具有一种此在对此在的存在关联。人们还会说，不过对各是自己的此在来说，这种此在对此在的存在关联已经发挥其组建作用了，因为每一此在都从它本身而具有存在之领会，从而就是同此在发生关联。于是对他人的存在关联变成了一种投射，把自己对自己的本身的投射到一个他人之中去，他人就是自我的一个副本。但很容易看出，这种貌似不言而喻的想法立于软弱的基地上。这个论证所需要证明的前提是，此在像他本身的存在就是像一个他人的存在，而这个前提是靠不住的。只要这个前提还没有被明白的证明为正当的，那么他如何把此在对其本身的关联向他人之为他人开展出来，就始终还是个谜。向他人的存在是一种独立的不可还原的存在关联。不仅如此，这种关联作为共在已经在存在者状态上随此在的存在而存在着。固然不能否认，以共在为基础的生动贴切的相互认识自身，常常取决于自己的此在在何种程度上认识领会了自己本身。但这只是说取决于自己的此在在何种程度上使本质性的与他人共在，对自己成为透彻可见而无所伪饰。而这只有当此在在世总与他人共同在才可能，并不是移情才刚组建起共在，倒是移情要以共在为基础才可能。并且移情之所以避免不开，其原因就在于占统治地位的乃是共在的主残缺样式。移情正如一般认识一样，绝不是原始的生存论现象，但这并不是说根本没有关乎移情的问题。移情特有的诠释学将不得不显示，此在本身的各种不同的存在可能性，如何把共处及其自我实认引入歧途，并设置了重重障碍，以致真正的领会受到压制，而此在却逃避到代用品之中去了。他还不得不阐释，为了能够正确的领会别人，需把何种积极的生存论条件视为前提。整个分析已经显示，共同存在是在世的生存论主见因素之一。共同此在表明自己具有室内照面的存在者的存在方式，只要此在存在，它就有了共处的存在方式。共处不能被理解为总计许多现成主体的结果，发现一定数目的主体摆在那里，这本身只有通过下述过程才可能。在其共同此在中照面的他人，首先只还被作为数字对待，这样一个数目只有通过共处与相向某种特定的存在方式才能被揭示。这种无所顾忌的共在把他人作为计量，却没有认真把他人算数，甚至没打算和他们打打交道。自己的此在正和他人的共同此在一样，首先与通常是从周围世界中所操劳的共同世界来照面的。此在在消散于所操劳的世界之际，也就是说在同时消散于对他人的共在之际，它并不是它本身。那么究竟是谁把存在作为日常共处承担了过来呢？ 家常读书制作，感谢您的收听。